第84集。第二天早上9点，我们带着森林猫来到了那家宠物店。老板是个年轻人，面黄肌瘦，细高细高的，看起来像常年营养不良的样子，面相也不好，贼眉鼠眼的。他迎上来，有些谄媚：“ 哎呦，咱家这猫漂亮啊，要什么服务？打针还是美容还是洗澡驱虫啊？”“ 哎，想给儿子找个伴儿，你这儿有没有漂亮的小母猫啊？”“ 哎，有啊。” 他急忙拿出手机来给我们看照片，森林猫则趁机在宠物店内走来走去，装作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，来回扒拉着东西，趁着店主不注意走到了后面。巫贤蝉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会儿，假装刚发现猫不见了的样子对我说道：“ 老婆，儿子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你去找找。” 我做了个手势：“我去后面看看，不介意吧？”“ 哎，不介意，后面是我自己家养的猫，你们也可以看看。” 他这坦荡的样子倒是让我觉得我们是猜测错了。我将信将疑地往后面走，巫贤蝉则继续跟他周旋。“ 哎，你说养猫怎么这么难？城内到处拉屎尿尿，我收拾都收拾不过来，我家那口子非得养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有时候我都恨不得……” 巫贤蝉一边说着一边做了个掐脖子的动作。“ 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啊。”“ 那确实，现在人压力大嘛，我这儿倒是有个解压的法子。”“ 有什么解压的法子？抽烟喝酒我家那口子不让啊。”“ 哎，不是那种，你加我好友，我给你发几个视频你看看，可爽可热血了。”“ 是吗？行行行。” 巫贤蝉表情特猥琐的连连点头，掏出了手机。我抱着浑身脏兮兮的森林猫回来的时候，巫贤蝉正选好了宠物用品在装口袋。我面色如常地走过去，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来付了钱，拎着东西抱着森林猫走了。那店主对着巫贤蝉语重心长地招呼道：“ 有事再来，看好了再来。” 我们走出了宠物店，森林猫抱着我的脖子，身体有些抖，想来是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害怕了。我顺着它的毛望向了巫贤蝉：“怎么样？”巫贤蝉没说话，拿着手机给我看那个人给他发的视频。里面一个人套着猫猫头套，手中拎着一只并不漂亮的小猫，看不出来品种。他在往小猫身上浇着一桶豆油，然后残忍地在小猫脸上蒙上了一层面巾纸。面巾纸因为油的粘性而牢牢贴在了小猫的脸上，小猫凄厉地叫了起来，惹得另一边笼子里的母猫也叫了起来。母猫的情况并不比小猫强到哪儿去，它的前腿被砍断了，只能用后腿支撑着平衡，饶是这样，它还是记挂着自己的孩子，贴在笼子边上凄厉地叫唤着。我闭上眼睛不忍去看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给巫贤蝉看我们在后面看见的东西。在宠物店后面像是仓库的地方，除了放着猫粮之类的东西，地上还有一个一个的小罐子。我粗略一看，大概有50个左右。至于这小罐子里放的是什么，我也照了一张照片，里面放着一只只尚且活着的残缺不全的小猫，都还活着。巫贤蝉合上了手机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 妈的，老婆害怕了吗？” 我竟然出奇的冷静：“那倒是没有，我只是有些不解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世界上会有这么多可爱的小猫，在过着这样的日子？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按照人类的喜好的花纹来长，又或者仅仅是因为出生在流浪猫妈妈的肚子里？这是他们的罪过吗？这是猫们的罪过吗？我不能明白。”森林猫在我怀里小声的呜咽，而后眼泪汪汪的：“ 我看到了花姐姐的宝宝。” 她说花姐姐是一只英短三花，脸开得很均匀，为了主人生了几窝孩子， 因为三花因短少见，配出来的孩子也花色多样，所以几乎全年都在怀孕生子，生下来的宝宝好看的就被拿去卖，不好看的也被送走。花姐姐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后这一窝只生了一只并不怎么好看的歪瓜裂枣的蓝白。花姐姐格外疼惜这只独子，正巧这个时候另一只布偶也生产了，争气生了六只，个个开脸满背。主人没空顾及花姐姐，花姐姐这只孩子就被短暂的留下了，奶水充足，把孩子喂得很好。母子二人在笼子那一方小天地里过着自己的小日子，快活极了。等到小猫长到三个月的时候，布偶们也渐渐出手，主人又想起了花姐姐。小猫长到那么大了，又歪瓜裂枣不怎么好看，抓了出来就走了，也没说送到哪。到了晚上给花姐姐加了一顿餐，这是惯例，孩子送走之后会给妈妈做一顿好吃的。但花姐姐没吃，她从那天开始就不吃饭了。主人又收了一只三花猫来，对花姐姐的关照就少了。花姐姐死于上个月，怀里抱着一个当初从别的猫那儿给孩子抢来的小玩具。 我看到了，它在罐子里，四肢都没有了，绑着止血带，眼睛也被挖走了，牙齿也没有了。喵， 老婆你看。 乌贤臣拿着手机来给我看他被拉进去的群，里面正在叮叮咚咚地发着照片跟视频，里面的小猫被贴上了编号，没有品种也没有名字，只有编号，从一到五十号明码标价。五十号那个罐子里放着一只健全的小猫，开价300块送货上门，可以自己虐杀，更爽更解压。群里就是这样说的。我制止住了乌贤禅要转账的手，咱们先不要轻举妄动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，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件事。他点了点头，随手画出了往生门了。他在门里摸来摸去，最终拎出来一只漂亮的巨大的金色笼子，里面关着一些漂亮的猫咪。这些猫咪是乌贤禅养在地府的名猫，个个皮毛油亮，牙尖爪利，身上带着乌贤禅的灵力，能入梦也能创造梦境，厉害点的甚至能将人困在梦境之中。 来闻闻。 他将在宠物店买的宠物项圈放入了笼子之中，几只猫咪连连后退，有的甚至打起了喷嚏。这项圈沾染了那人的气息，是一种让名猫们难过的味道。它们原本就比一般的猫要有灵气一些，共情能力强，透过这个味道都闻到了绝望。乌贤禅打开了笼子，温柔地吼道， 去吧去吧，去做你们想做的，做你们该做的。我以判官的力量给你们加持，以判官的名义为你们赦免。 他们消散在空中，又在远处聚集起来，向着宠物店的方向狂奔而去。